好，烏托邦喎， 係 頭先嗰節嚇咩烏托邦啊？ 咪即你見到咧，除咗嗰啲執到好乾淨嗰啲啦，電視見到嗰啲啦，但係有一啲你真係要親自落去行，你先感受到嘅。 係， 譬如話有一樣嘢咧，即係我諗冇落過佔領區啲人真係唔信嘅，就係喺旺角咧，啲人俾藍絲帶講嘢嗰啲程度咧，即係初初啊，後來又唔係啦，就後來開始咗呢個唱生日歌個，我覺得唔係幾好。初初佢哋係會咁嘅，之後藍絲帶講嘢就會話共產黨好啊，又話你哋。即係又嗰扎論述啦，英國佬嘅時候又唔見你爭取民主啊咁樣咧，咁有啲人會嘈啦，即係始終都係 英國佬都係撲街嚟嘅。 咁始終有啲街坊會嘈嘅，但係有趣嘅地方，第啲人會撳住去嘈個藍絲帶嗰啲人就話：你唔好理人咁多，等人講埋先啦，屌你老母咁樣。即係唔止一次，次次都係咁嘅，好多個我哋嗰啲黃絲帶會撳住其他黃絲帶話：你俾人講，你俾人講，你做乜唔俾人講？不過後期就唔係咯，即係我所講嘅烏托邦就係咁樣。開頭嘅時候就非常之美好，就係話即係好鬼死民主咯。 即係做即係一個作為一個公民一個人嚇、嗯啊，即係至少譬如我哋而家水準好低嘅啫個要求。係係啊，講禮貌咁已經好好噶啦。 係嚇、啊，你唔打尖算好噶啦而 家。你唔打我已經算好噶啦。 係 啊，有即係禮貌已經好好。咁但係嗰、那個烏托邦咧，譬如我覺得即係其實我感動嗰個位咧，就係好多呢啲人本身係我覺得即係或者有啲係認識，有啲同我觀察啦。本身就係柒頭嚟噶嘛， 嗯， 本身佢哋都係冇禮貌嘅人，佢哋都係自私精噶嘛，啊，佢哋都係唔理人死活嗰啲嘅， 嗯， 嚇唔理屋企人死活，唔理自己身邊嘅人死活，更加唔理唔相識嘅人嘅死活啦嚇。但是他们在那一刻他们知道一件事，很多香港人共同知道一件事，我们今次我们如果不齐心我们就没得玩， 嗯， 是不是， 嗯， 所以他们 是出乎意料地比平时可能拿多几钱肉紧去互相帮忙， 是啊， 我们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，我们不可以乱，又或者我们不要冲动，我们譬如还手我哋就输啦咁样吓， 唔系佢哋会睇多几步，佢会话打佢又点啊？咁跟住点先？你讲埋下一步点先？咁即系啲街坊会咁讲啊。 咁你知道 你夹实佢用乜嘢啫？我哋几廿人用咗佢得啦。咁跟住点先？你讲埋下一步啊？咁啲人就会冷静噶啦。即系佢哋旺角就唔系用金钟嗰啲讲法嘅。 O、okay、K， 旺角就系咁样好市正咁讲噶。 系、 啊，你好捻啫，你打完之后点啊？你话啊咁，咁就唔打啦。你叫我打你打， 好似喎， 系真系呢啲系一个感动位啦。另一个就见到，另一个见到咧就系嗰啲好无私嘅做法啦。即系话，譬如嗰个楼梯位有啲老弱有啲过唔到去嘅，咁就有啲其他人就会扶佢过去啊。即系嗰啲就唔系话甚至唔系嗰啲所谓大家黄师大，只不过阿婆行过。咁你知當時彌敦道霸咗㗎啦嘛，有啲阿婆就要過唔到喎，咁點算？有啲人就扶佢過去，扶完就算㗎咯，梗係冇著數啦。但係以前嘅香港唔係咁㗎嘛，今日嘅香港唔係咁啦。今日香港你見到啲人喺地鐵抽住嚿嘢，好重上唔到，啲人就碎貨客咁，雖然未必係啦，咁冇人睬佢㗎嘛。就係當時嘅香港就係咁樣咯。同埋你會見到香港人嗰啲藝術細胞真係好誇張嘅，原來喺彌敦道你會見到哇咩有啲人寫啲字咁撚死靚嘅，日日都寫啲大字，咁靚又有文采喎，寫埋啲嘢。 有啲係畫公仔啊咁啊， 係啦係啦， 畫頭盔啊， 畫頭盔啊， 有啲 X 頭喺度畫頭盔 啊， 好靚啊嗰啲。 又或者好多其他嗰啲藝術創作啊，整埋嗰啲咁嘅而家啲用武拍話好柒嗰啲嘢啦整嗰啲黃絲帶啊，皮嘅黃絲帶、啊。 咁當時佢哋咪又係整嗰啲。 其實你講得好啱，都係嗰班人。 就今時今日，我落到旺角，我聽嗰啲係咩歌啊？一齊唱歌，咪又係今天我。係 啊。 咪又係嗰啲勇武嗰啲，又係唱今天我。呢啲好 M K 噶嘛。 啊。 但係我即係我哋呢啲態度就係，如果有一首歌大家真係一齊唱，我就算唔中意都好。 嗯， 我唔会笑你嘅，如果你有第二首歌型啲嘅， 你唱咗啦，係咪啊？ 係城邦會戰勝歸來啦，咪啊！ 咁你冇人一齊唱啦嘛？咁你梗係揀首大家都會唱噶啦， 大家都識噶嘛？係啊， 咁包括嗰啲今時今日成日笑人哋或者鬧人哋仲唱啊呢首歌嘅人，佢哋當時就係佢哋個就係聽呢啲歌去嘅，就係唱呢啲歌嘅人嚟。 呢個係肯定嘅喎、哦。當時彌敦道咧有一個咁嘅檔嘅，有一啲人咧就派嗰啲咁嘅。貼即係唔係貼紙嗰啲3M 紙咧，即係 office 貼memo 紙啊，叫啲人寫自己感想，跟住咧佢就鋪咗喺地下，整咗好大塊，咁就印咗個雨傘，唔係印咗即係砌咗個雨傘嘅圖案出嚟啦。喂，呢樣嘢冇嘢阻交得過呢樣嘢啦，你共產黨真係怕咗你咩係嘛？你砌完又點啫咁？但係呢條友後來就做咗本文錢啦，我認得佢㗎。 OK， 咁你又入本文錢，而家你又屌我嚟阻交，你當日咪就阻交，兩個月前你先係阻緊交， 即係交中之交。 係啊， 即係 我就明白呢 種。佢而家嗰班友仔失口中嘅阻交就唔係。 係啊，即係你話我哋做嘢冇用，即係我唔認我係阻交，我認我係阻，我唔係交啊。但係你話我哋做嘢冇用，你當日做嘅嘢都冇用㗎，你做啲嘢。反而當時好振奮人心添，即係有人寫句，有啲寫到好粗鄙啊，咩梁振英屌你老母啊，有啲就話香港加油嗰啲姐妹妹仔寫啲咁嘢啊，咁樣 同埋 都 OK 嘅喎，即係各有各表述啫嘛。 同埋 當日你又明，今日你又 即係如果仲喺度猛咁鬧人哋舉遮啊，又交啊，有乜用啊？個共產黨會驚咗你把遮咩？你整個圖案咁啊，整啲藝術品啊，或者你唱首歌啊，一起舉傘啊又好啊，乜都好。咁當然嗱，歌曲就即係有大家即係激勵士氣啊咁啦，或者即係大家凝聚到啊啲嘢啦嚇。咁、但係嗰啲藝術品啊剩啊嗰樣嘢，你話共產黨真係驚咗你係啊，就係驚咗你啊。如果你呢把傘持續十年，我真係驚咗你嘅。即係呢啲 symbolic 嘅嘢咧。是最唔交嘅，或者你可以話最交啦、我調翻轉嚟講啦，就係、是、我有一次同阿快必傾過偈啊，我就係話 上個禮拜 之前佔領嘅時候，我話佢唔夠交啊，哇！我好交啊，我自己都頂唔順喎。我話你要再交啲，交嘅意思係咩咧？即係嗰啲人講嘅交就係、是、有一啲好 symbolic 嘅嘢，人哋講嗰啲所謂鳩做嘅嘢。而嗰樣好 symbolic 嘅嘢係要凝聚到人嘅。我哋遮係我哋可以凝聚到人嘅當時。但我哋不斷俾人破壞啊嘛。咁但係呢啲即係譬如一個茉莉花咁樣。如果你所有人行出行入都有一個茉莉花，行出街啲差佬見到啲警察見到啲軍隊見到，你四圍都係花，哇！你哋呢班人到底？即係反政府嘅到底有幾多人啊？嚇！你哋呢班幾多人出嚟表達個不滿啊？即係呢個係一個影響力嚟嘅。 呢、這個論述幾有趣。 永遠都係咁，你革命你唔通我哋大家保持我哋自己嚇、有咁型得咁型嚇，最緊要 cool， 最緊要型嚇，唔好咁柒，係咪啊？ 佢哋係咁諗噶嘛，係嘛？要 你咁樣諗係好柒嘅事嚟噶嘛？ 嗰啲先至係交啊，大佬。 梗係交 啦。嗰啲先係交，因為我哋即係你去聽下啲社會學，你知道咧。 你 最政府最怕係乜嘢？就係你唔知你下一步想點啊？係。如果你永遠都係咁型嘅，永遠戴住個頭盔嘅，一出街就屌人老母嘅，政府有曬方法啦，對住你。係 啊， 公安條例大把方法。 我哋睇到啦。 但係我哋嗰啲唔係啊嘛。今日鬧你，聽日對住你笑騎騎，遲啲又同你擔住把遮指住你個頭嘅。你啲差人對住啲，哇！你咁搞㗎，你班佢想點啊？佢先係拗頭。 同埋有一樣嘢 就係要估你唔到，但你班友次次都俾人估到實曬嘅，所以你而家啲本文錢啊，啲粵公民咧一落地咪成扎抄圍住你咯。 唔係， 但我哋嗰啲街坊都唔知邊個係邊個，我哋去反水服，我冇嚇，我哋去反水服冇人知 係 邊個嘅喎。 我又補翻劑啦，就係、是、即係我都同意你講啦。咁但係就算你係能夠持續一樣嘢，獲都係出嗰招咧，我都怕 Q 咗你嘅。我之前都講過，即係你諗得到即係啲新招，你咪多少少幻想，多少少創意咯。係你嫌密站獲都密站啊，獲都遊行唔夠，你可以諗多啲新招，冇問題嘅。你諗唔到，你唔好話遊行冇用。 密集冇用，紀念冇用，唱歌冇用，佔領冇用，出發聲冇用，乜嘢都冇用。咁、啊、我唔知道，我照足你，咁你有咩高見咧？咁你講唔夠三分鐘，你又自爆喺度啊！好簡單啫，咁而家有咩啫？我你冇邏輯嘅。我想聽下你，咁你有咩高見？ 嗰啲人 佢又講唔出喎。 嗰啲人淨係識鬧人嘅啫。 佢又自爆，因為你唔俾佢鬧咧，你話嗱，我聽你講，佢冇嘢講嘅，冇內容。 其實你覺得點解啲人會咁嘅咧？咁就係怨婦咁樣啊！雖然而家運動佢產生咗啲咁嘅人出嚟嘅會，我即係我明白係嬲嘅，即係好似屋企你如果你老婆唔夠錢買米，唔夠錢買餸。咁啊，係人都鬧，嗰、那個我明嘅。喂，但係你本人你嬲乜嘢？你點解呢班人會變咗專扯自己人後腿咧？ 我你有冇聽過有一個後生仔咧？啊，你見過啦嚇，開佢名先唔好啦。又喺度鬧金鐘嗰啲人咧，鬧金鐘咩咧？鬧金鐘嗰啲人咧鬧警察，話啲警察黑警。咁我係啊，咁有乜問題啊？ 点解咧？ 你唔系今日之之啊！你唔系仲当啲警察系好人啊？系咪、你行到出嚟吓、而家先知。咁我话咁你几时知啊？系你出咗嚟社运几耐啊？ 系咯， 即系我唔系扮资深人士咁样，即系啊僆仔你出嚟几耐吓？即系嗱，咁你几时？我上年先第一次关，咁你 上年嘅第一日你咪好柒咁， 咁你前两年你都唔出嚟噶。 系啦， 系嘛， 系啊， 咁又系俾人鬧到飛起， 系啦， 嚇、啊，即系佢哋嗰啲咁嘅邏輯，即系總之你連鬧警察都唔得啦。 我覺得呢啲人咧，其實係一種咩延伸咧？喺屋企鬧慣老豆阿媽嗰啲人嘅延伸。 係 你屋企你係冇 power 嘅，要老豆阿媽養你。 係， 但你可以做乜？你咪發爛渣屋企，阿媽煮埋飯俾你食，我唔識啊，咁你嬲乜嘢？唔知啊，咁咪出咗去。 系 走上楼梯食住口烟咁，阿妈就你唔好食烟啦。我食烟就关你咩事啊？我而家冇自由啊！咁嘈埋啲咁嘅，而家好多啲咁嘅后期嗰啲社运捻咧，闹埋嗰啲嘢就闹啲咁嘅嘢啦。人哋唱歌唔啱啊，人哋赌数唔啱，人哋担住把黄车唔啱，人哋去嘈围差馆唔啱，咁做咩先啱啊？总之你全部都唔啱，唔系我听你讲，你要做 咩？即系学术上有个名嘅呢啲 叫咩？ 叫做笨柒不失霸气症候群啊嘛。 哦，咁樣 你又要不失霸氣，但要做埋啲嘢係最笨柒嘅。 嗯嗯， 嚇、啊、就係、是、呢種咯。嚇、 啊，其實真係好多呢啲人嘅喎，真係。 唔係同埋佢哋自己喺生活上邊有啲壓抑， 係佢哋嗰啲抑鬱係抑壓啊， 或者俾老細虐待， 嗯 嚇，俾、啊、朋友虐待，朋友睇唔起佢啊嘛。 唔單止添， 因為你講嘢又亂， 唔單止嗰啲 唔搭拍， 呢啲人我認得佢樣噶嘛，有啲真係俾差佬打過， 係 打完之後嗰種憤怒咧，係你解釋唔到嘅，所以佢見好多嘢佢就發脾氣噶啦，包括見到你企佢面前，你同佢講多兩句，佢就屌你噶啦， 佢咪虐待翻人咯， 係啊係啊 係啊， 即係呢一種人係失控啫，但係有一種人咧就好識得利用呢一班人噶啦。即係向住呢啲，即係唔係真係有個人叫鬼叔啦？譬如鬼叔嗰啲人咧，即係唔係真係咁嘅人嘅嚇？即係譬如嗰啲咁嘅鬼叔鬼嬸啊嗰啲人咧，就專做啲咁嘢噶啦。喺個側邊講兩句説話啊，就係、是、你啊，撲街啊！你哋唱咩歌咧？又今天我屌你老母咁喎，咁就嘈噶啦。咁其實你問下阿哥仔，我唱歌係咪好大聲嘈到你啊？又唔係喎。咁我邊一忽煩到你啊？又唔係喎。咁其實係你嬲乜嘢啊？唔知咧。其實真係唔知噶。系啊，但系呢啲咁样鬼叔鬼婶嘅人就成日做呢啲咁嘢啦。嗰班友又唔出声噶，喺后边打针噶。咁前面嗰班僆仔咧，真系俾差人打过嗰啲啊，俾差人拉过嗰啲啊，而家孭住宝啊，或者就快俾人告啊，跟住唔知上到法庭可能要认嗰啲咧，嗰啲就好嬲噶啦。呢啲人就好容易俾人扯线噶。 唔、我觉得嗰啲别有用心嗰啲咧，你讲嗰啲鬼叔鬼婶或者鬼叔鬼婶背后嗰啲别有用心嗰种，即系希望打散你嘅意志啊，令你覺得你係一文不值啊，咁樣嚇，你係好幼稚、天真、白痴啊！呢啲係你係冇辦法子去抵抗，你做啲嘢係戇居啊、交啊，遊行唔使遊行，發聲唔使發聲，乜嘢都表達不滿都係戇 Q 嘅。啊，你表達不滿，唔通共產黨會諗萬能 key 嚟噶嘛？呢啲 係啊，萬能 key 嚟噶，係啊，係咪啊？係啊， 咁啊，即係別有用心嗰啲另計啦嚇。咁但係有我最即係見到有一啲人，佢哋真係受呢種影響。有時就係好深啊， 係啊， 然後跟住佢哋就會 後生仔，尤其 跟住就自己會自由創作、自由發揮噶啦。 因為後生仔咧，我哋頭先講個烏托邦其實好美好，佢哋大家都有一個其實都幾強啊。當時嗰、那個即係大家嗰個凝聚力， 嗯 啊、即係唔使夾佢都知道我哋唔可以做啲乜嘢，唔可以做啲乜嘢，即係我哋唔好喐手係嘛？ 嗯嗯，譬如要珍惜物資， 喐手交唔交啊？唔喐手和平交唔交？唔交啊，因為你就係因為你係咁多人出咗嚟啊嘛，你就希望嗰陣時喺輿論上越煲越大啊嘛，係啊，你一喐手咪變咗街頭打鬥， 係 啊，當堂個效果就好唔同噶啦。 好似早期利敦道個乒乓波台事件啊咁樣咧，結果大多數人都明㗎，梗係唔好打乒乓波住啦。啱啱你先擺一條街啊，大多數嗰啲人都論述都係咁講㗎。唔好住，而家我哋啱啱擺一條街，咁後來咪係咯，金鐘咪燒嘢食，冇錯，呢啲已經厭啦，啲人都唔理你嗰時咪做呢啲。 不過其實我 day one 咧，我都贊成燒嘢食嘅喎。 我就唔贊成燒嘢食。 人哋華爾街嗰啲都係咁啦。 即係呢啲係鬼佬得滯啦，我諗香港人。 唔係嗰個講法就係、是、你知道，即係你話你，即係我冇參與過好多呢啲大型活動啦，即係呢啲咁嘅大型抗爭啦，亦都香港亦都唔係發生過好多啦嚇。 嗯嗯， 我嗰陣時我亦都未出世啊。華爾街我又冇參與啦，係咪？咁、嗯、啊，但係佢哋有好多聚集咗好多呢啲經驗，你冇參與過啫。 嗯， 新聞你可以睇啊嘛，書你有得睇啊，寫咗 N 咁多本係咪？ 嗯， 茉莉花革命咩咩咩阿拉伯之春啊，嗰啲八九民運啊，咁啊六四。都你可以睇到嗰個經驗，就係、是、一個運動係好難持續到咁長啊嘛。 嗯。 嚇，你開頭崩到好緊嘅話咧， 嗯。 嚇，你好難日日都崩咁緊噶嘛。 嗯。 嚇，咁嗰啲鬼佬咪不如我哋揾啲消遣下咯，咁樣嚇。 嗯。 嚇，咁啊，即係可能係唱歌啊。 嗯。 嚇，不過可能人哋嗰啲歌好聽啲，唔係我哋嗰啲嚇香蕉奶嗰啲好煩咁咯。我唔知係咪啦，我 唔知，我其實我真係冇聽過香蕉奶，不過另一個話題 啊。咁啊，燒嘢食啊， 但我覺得燒嘢食啊 ，bamboo 嗰啲咧，唔同外國嘅經驗嘅地方咧，就係我哋啱啱先第一次做呢啲事，即係呢個未 夠經驗， 未係時候住。反而今日啊，我哋前幾日先至喺菜街啫嘛，十點十分我哋做乜嘢啊？將張台擺出馬路。食雞翼啊！屌你老母！嗰時嗱，嗰時啲勇武派咧就好討厭我哋咁做嘅，就話而家我哋俾人剝頭剝穿頭，已經三百幾日啦！你班左家就食雞翼咁啊，有冇搞錯啊？咁佢哋就唔明白個道理喺邊度。我哋就又踩過啲條街，十點鐘行人專用區完咗，因為十點零十分我哋開檔食雞翼，五十幾人圍住喺度食嘢，又雞髀啊，又燒肉啊，又飲維他奶啊咁。你話嗰個對差人係咪拗曬頭？點搞呢班人？七啊幾人喺度食緊雞翼喎？點算啊 ？Sir， 由得佢啊，由得佢啦。咁我哋咪又贏一次咯。但係嗰個時就唔同， 咪先咁你爭取到啲咩先？ 爭取到冇嘢，唔係呢啲係我哋對差。 咁通共產黨會即刻冧黨咩？你出去食 你啲咁嘅撲街熱狗真係好難搞。 又萬能 key 唔係嗰個爭取到乜嘢呢？就係、是真係振奮人心咯，因為 有慶祝冇成功過喎。 因為你班友咁樣啊，慶祝乜嘢呢？就係話你打咗我成三百，我哋仲喺度，仲喺度食雞翼添啊，撲街咁。因為呢個咪就係我哋對差人嘅表態咯。應該 啦，因 為佢又出埋黑社會啦，又咩禁制令啊，又而家仲誇張啊，揾人嚟點你相啊，影你相啊，開埋網頁啊，菜街嗰啲街坊又唔驚你食雞翼添啊，撲街。好驚你咩？而家 對住個鏡頭食 啊！係啊，四十幾個台嘅記者喺曬度啊，係咁食啊，吹咩咁？十點零十分開始食啊，食到十點半啊咁啊！ 呢個係好緊要嘅，即 係。但係我想比較就係同利敦道初期唔同咯。 係。 依家呢個係一個表態，就係話我哋唔單止唔驚你，我哋仲開檔食雞翼添啊，告得笨咁樣。 係。喂，呢個係一個開始嚟嘅，即係你話對住個鏡頭食雞翼啊，或者舉傘啊、嗯，其實開頭譬如喺啲公眾場合度舉傘，好似咦冇人開，好似都驚嘅喎。 係啊， 係嘛？但慢慢開始啲人係敢於去抵抗啦，咁樣嚇。 係、啊， 就係、是、要搞全個 party 點啊？ 其實而家我都好中意見到落雨㗎，因為落雨咧街上面咧總係會十把遮有一把係黃色嘅。 而嗰條友咧就咦冇見過呢條友喎，但係佢就舉王姐嚟吹咩咁，仲係上面有個獅子山啊，咩嗰啲生與亂世啊，啊翻翻嚟呢個題目啊，生與亂世啊有幾個字喎，但係你望喺下面咧，你未見過佢喎、嗯，即係可以見到個人心係喺嗰度嘅，只不過佢可能係 散開曬， 係啦，即係佢做緊第二啲嘢啊咁樣咯，啊佢可能做緊街站啊，可能。搞緊做區議會選舉嗰啲做助選啊，我哋真係唔知道。 又或者佢又係好似好多人咁等緊你下一鋪 啊。係 啊，你下一鋪你有嘢我照繼續出嚟。 係 啊，不過而家就真係有好多人迷失。 嗯。 嚇、啊，即係乜都鬧嗰種指責對方啊咁樣。 八九民運嗰時候你出咗世㗎啦，係嘛？以你咁嘅。 唔好講呢啲啦。 唔係我個 point， 你繼續講。 我個 point 係話。後來好多人咧，都諗翻，即係每年六四咧，喺呢個時候都係會好情緒低落啊咁樣咧。我可以估計九二八當日好多人都係咁樣啊，即係好多人出嚟個原因唔係因為話出嚟有乜用啊，共產黨拍咗你咩官有嗰啲咁嘅傻仔啦。但係我估有更加多人咧就頂唔順啦，因為當時嗰個世界實在太過美好啦，咁就忽然間冇咗啦。 同埋清場嘅時候嗰個印象都幾深刻嘅，即係幾惡劣嘅，即係一個 nightmare 嚟嘅。 係啊， 即係而後生仔嘅影響會更大喎。 嗯， 因為佢哋真係諗住老虎乜乜一鑊過啊嘛。 嗯， 即係佢諗，即係當然啦，我哋去做一樣嘢，比賽又好咩都好，我哋都係盡全力㗎啦。 嗯嗯。 咁但係我哋就算嗰次唔贏，我哋唔通垂頭喪氣，以後唔踢波啦，以後唔做嗰樣嘢咩？唔係㗎嘛。即係好即係比較成熟嘅人，可能再檢討啊，下次會點做啊？下次再嚟過，不斷咁樣再做啊嘛。唔會你，但係有時後生仔可能就係、是。個耐性真係比較差， 呢、這個我諗 即係一鑊就可以打擊到佢嘅，可以打擊到佢沉曬。 佢諗住，我諗喺情感上可能係佢哋嘅社運嘅初戀咧，因為你初戀咗之後，唔通你一世唔拍拖咩？繼續噶嘛？ 即係例如一個， 但係好多人第一鋪之後就跟住就關低咗，就翻唔到轉頭。 即係有一個譬如一個十八歲嘅僆仔去失戀之後，佢話要出家咁啊， 係啊， 我最注定一生孤獨噶啦，我都係。 但係我可以即係呢啲為父身時強為父身時強説愁固然有啲咁嘅人咧，但係有啲人又真係感受咁深嘅喎，真係會嬲到真係唔再出嚟都有。我記得當時未清場之前咧，我同一個朋友傾呢一樣嘢，佢係嗰啲即係已經見過幾次運動嗰啲人，佢就已經講中曬後來會發生嘅事嘅，就係話你當日話會同你留守到最後一刻嗰啲人會走緊曬啦， 啊 會 正常 啊堅守到底唔見曬啦。後來你揾佢唔睬你啦，然後你會見到佢 Facebook 仲講緊話點樣乜乜柒柒，好感受好深啊！但你從來唔見你得行動見到佢啦，一定會有呢啲人嘅。佢同我講到， 係冇錯， 第日到時你唔好咁 hurt 啦。呢個世界係咁噶啦， 係啊係啊，預咗人嗰人嗰個心理一定係咁啊！嗰啲講到好痕好痕嗰啲咧，而家革命。革命革命，唔係係戰爭，呢啲唔見曬啦，呢啲有係嘛？ 不過又咁，有啲又 最早唔見就係呢啲有， 有啲呢啲又真係真心交嚟嘅，佢係真係頂唔順嗰個打擊，真係有啲咁樣 嘅。唔係就係佢講到咁狠嘅人係永遠係不堪，即係好多時係不堪一擊嘅、 哦。我明白你個講法係，即係你唔係話佢假，你係話佢根本係頂唔。因為佢投入太大，太深了。 我一嘢就令到你崩潰噶啦，可以。 係啊係啊， 係咪？即係你如果你係踢波踢一場波，嗰場波就係世紀大戰，冇下一場冇噶啦。你踢完呢一場波咧，你就係失敗，終身嘅失敗者，你就係撲街冚家產噶啦。 係。 你輸咗嗰場，你咪崩潰咯。 係。 另外嗰啲強隊係，我就算輸一場波，我下次都可以贏噶嘛。 係。 你巴塞隆拿唔會輸一場波，完全就銷聲匿跡噶嘛。佢知道，因為我有嘅可以贏，今場踢得唔好，下場檢討再踢好啲。點解會輸呢？你唔係喺度講埋嗰啲咁啊嚇傷痕文學復辟係嘛？講埋點慘點慘點慘啊，點迷失啊，點無奈啊。 係啊，即係呢啲韌力都係要培養出嚟嘅，即係唔可以。唔係一次過可以搞得掂啊！ 所以我佩服鳩烏團嗰啲人啊，即係雖然佢哋有時做啲嘢我都唔係好明白。 翻嚟講啊， 好啊。